官银不亮，叫他们李某生路去吧。 遵命。 拿来。 在。 不准放他们进来，若是不遵，定要儿你告我命。 来到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？ 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吗？我将公婆也 是哪位大 别忙，我去问问是哪位大人鸣锣开道啊。 王丞相下朝。 哦，好极了，王丞相下朝了。 这一女子，你姓甚名谁？哪里人士？ 小夫人秦香莲，湖广荆州人士。 哦，湖广荆州人士。你蓝教仙院所告何人？ 当朝驸马陈世美。 哦。陈世美，你与他有何瓜葛？起来讲。 相依永毕， 慢慢讲来。 Thank you. 相连，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？ 这样 这套奏好，明日是你丈夫守丧之期，老夫还要亲自国府致贺，明日十发向你带信他府，你用乡音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，倘若乡里人下，岂不是好？ 全仗相爷。 你侄在哪里？ 侄在西门外张三阳的殿中。 哦，去问引十两过来。明日来到我府，与我一同前去便了。 谢相爷。 送他吃福去吧。 老夫特地前来致贺、哎、 老相公乃三朝元老，本宫有何得能甘老相公亲自前来致贺、 理当如此、哦、来看李大人、 慢来、本宫焉敢受此厚礼， 这叫做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， 如此愧临了，收下， 告辞。 慢来慢来，杯得有酒，与老相公畅饮。 哎呀呀，这寿酒嘛，倒是要吃上几杯。 好，老相公，请至东厅日席。 哎，慢来，向东厅之上。老夫的门人弟子特多、大家若在一池饮酒，多有不便呢。 好，日此将酒宴摆在西花厅，本宫亲自奉陪、 这倒是的。 对是 有 将酒宴摆在西花厅。 是 相公请。 驸马请。 请 不知贵乡吃喝名产奇珍， 我们哪里无有什么名产奇珍？不过是吃了些个文人才子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是文章府的礼仪之乡。 本来是礼仪之乡。 赵王，若不是礼仪之乡，也能吃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才。 哎呀呀，老相公，你夸奖了。相公请。 请。 心中不悦。 不是啊，你看东厅之上猜拳行礼何等的热闹，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。 哎呀，这又何妨，民工我才女弹唱歌舞，与老相国家们你看如何。 哎呀，他们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，不胜厌烦。 与相国之间呢， 想起来了，是在鲁国长家见几个村妇在哪里歌唱，倒也动听，不日换一个前来唱上几段，直至酒兴，你看如何。 村歌一调，怎能登这大雅之堂。 哎，驸马，你不要小看了他们，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，动听得很呐、 只怕官职不雅， 驸马不允。 哎呀，官职不雅， 老夫告辞。 慢来慢来慢来，老相国不必如此，就一相国也就是了。 这便才是 相国请。有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。 遵旨。 慢来，驸马今日甚沉，他们的食物特多，不日免老夫这个小家去换，你看如何。 就一想过 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。 是。 要好的啊。 是是是。 啊，驸马， 相国， 少时村妇到此歌唱，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，其中的意义不小啊。 好，要仔细地听上一听。相国， 听。 相爷， 参见相爷。 罢了，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来，有红柳出去。 是。怎么？驸马，你认识他？ 我怎么会认识他呀？ 赵华，既不相认，村妇到此，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呀？ 今当本宫寿诞之期，你看这村妇破衣烂衫，身穿校服，成何体统啊？ 哎呀，你我听他的歌唱，你管他衣衫是什么？ 到这里宾客日云，岂不惹人耻笑啊？ 驸马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？ 像你我在朝为官，服众家眷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可惜这个村妇她不曾嫁到一个好丈夫，故而她抛头露面卖唱独立。驸马，你不怜悯于她，反笑她衣衫褴褛，哎呀呀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。 本宫乃是一句戏言。 哎呀呀，你这一句戏言不知惊讶， 先是叫他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呀、啊。这一村夫你唱的什么曲调？ 湖广荆州曲调。 哦，村夫，湖广荆州曲调，哎呀呀，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。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礼仪之乡，这曲调嘛、一定也是好的，老夫倒要一饱耳福。 何事？ 有， 叫他廊下去唱。 遵旨。 老夫年迈耳聋，还是堂上唱。 廊下唱。 堂上唱。 廊下唱。又要告辞？ 不是啊，你我换来村夫唱上几段，为的是治治酒兴。你叫他廊下去唱，分明是先弃于他，引番于我，故而告辞。 好好好，就叫他堂上唱， 多此一举嘛。来，与他一个座位。 谢相爷， 慢慢唱来。他唱的是富在东来妻在西，老燕分飞两别离，一个东一个西，儿女不是儿女，是夫妻不是夫妻。 相哥、你的酒冷了。 不妨是还有两句呢。深闺之见新人笑。笑什么？ 因何不听旧人题？ 赵娃，因何不听旧人题？妙得紧，妙在这新人笑旧人题。嗨，

你将他带回府去，烦闷之时叫他谈尝一回，与你开心加恩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啊！ 皇上。 前去杀人，不降罪状，是何冤？